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寻找浪漫的花园，聆听爱的味道。大家好，欢迎关注，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19:30准时为您放送的博虎点秋香节目，我是玉博。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一梦。那么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的这个风采啊，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呢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982深度的合作平台直播平台花椒，找到这个活力982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没错啊，最近有很多的热点事件。 热点事件，您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很多娱乐界的一些新的节目的兴起。 你有没有 freestyle 对不对？ 啊，有没有 freestyle？ 哎呀，最近这个非常的火，那吴亦凡吴老师的这个情况，让这个freestyle 这个风潮又是明显的大掀起了一波。 而且前一阵你没发现吗？这个我在微博上看那热搜嘛，那个、 热搜， 对，那热搜上面还说，是中国盲人什么 freestyle 一个天团， 是因为导师都戴着 墨镜 吗？ 墨 镜， 对，标配嘛。咱们 所以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戴了墨镜， 对，也戴了墨镜。 只不过你看不太清楚， 看不太清楚。 我们就是硬把这个梗扯到了我们的嘉宾身上。 是的。 为什么先引起这个节目呢？因为咱们今天的嘉宾林茂啊， 对， 之前来过咱们的节目， 没错没错， 跟他谈过几次感情经历，但是呢，他仍然没有找到他心仪的对象， 对， 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今天再次请到他来，为什么呢？他还有强烈的欲望，希望能在咱们的节目上交到一位好朋友， 是的， 对吧？我们节目也是这样， 或者是心仪的 对 象们， 我们密切关注大学生以及青年人的现在的情感状态，以及跟他们分享交流经验。同时如果他们有他们的特色和特长的话，也可以在咱们的节目上一展风采。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新直播间的一个大大的演出区表演平台，对吧？非常的炫酷，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漂亮。 现在 等一会儿嘉宾过去就能看到了， 现在展现不出来， 没关系，反正咱们这个平台非常大，而且 对， 如果他有任何的才艺，都可以在这里展现。 是的，而且对，我们是换了新的直播间嘛，而且这个换了直播间之后，我是和玉博第一次搭档， 没错，这也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直播间。好了，咱们闲话不多说啊，把咱们的这个目光注视到咱们的嘉宾身上。 是的， 他呢是一个 hip hop man， 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林茂。 哦，大家好，我是靳林茂，来自河北廊坊。 嗯， 哇哦， 河北人。 哎，听说你特别喜欢嘻哈。 啊，还可以的。 最近肯定看中国有嘻哈，对不对？ 对 ，freestyle 嘛。 啊 ，freestyle 嘛。 哎，你平常有没有就是特别喜欢的这种歌曲啊？就是嘻哈方面的歌曲。 喜欢那种节奏比较嗨的啊，震得起来的。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车上， 哎， 在自家的私家车上经常能听到的那种车载音箱 啊， 啊，光碟里那种， 嗯， 很嗨的那 种。明白，哎， 对， 小时候哎，我特别喜欢听潘玮柏那首《快乐崇拜》 啊，还有， 哎，我觉得 那是不是就算算是一些这个说唱里面比较就是嘴皮子很快，并且节奏感非常好， 对对 对， 对吧？哎，今天第一个点咱们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抛出来了。 对， 喜欢 hiphop 喜欢嘻哈，啊， 是的， 并且有这方面的爱好，也可以跟咱们的林茂一起多沟通、多沟通、多交流。 没错， 咱们在节目最后你会奉上林茂的这个联系方式， 是的，嗯， 不要害羞啊，林茂。 好， 这个今天林茂其实也是为我们准备了他很多的才艺。 嗯， 这个 freestyle 呢，他说自己爱听，可能现场来一段，可能够呛， 够呛， 咱也不为难他。但是林茂呢，其实呢，也是一个以说话为职业的这么样一个人，他也是学习播音主持的，并且对朗诵非常的有爱好。 对， 哎，不光如此呢，唱歌还好听。 哎，好听， 哎， 是的。 一梦之前在节目上，他唱过歌吗？ 你唱过歌吧？唱过，他 唱 过 的， 他唱过 的。 哎， 所以今天一说让他再唱歌，他可能感觉对这个唱歌不像 freestyle 那么有底气，是吗？ 是，这个说实话， 不像朗诵那么有底气。 freestyle 啊， 唱歌， 嗯， 朗诵这三点啊。你选任选两项，你选哪两项？ 那就是唱歌和朗诵了呗。 是因为这个 freestyle 难度太大了吗？ 对对对。嗯， 好，那这样吧，既然如此，咱们铺垫了这么多， 嗯， 林茂的才艺该露一露面了，对不对？ 嗯， 好，林茂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还是带来一个朗诵呢？ 对， 先朗诵呗。 朗诵什么主题？ 这个青春了，就 青春， 哎，我也盼望这个。 哎，什么题目？ 嗯。志向树吧， 志向树， 艺考生也应该都知道。 志向树， 但我们的玉博呢，对这个朗诵呢也是非常有研究的。 没有研究谈不上，小有造诣。开玩笑，开玩笑， 没有，已经很棒了。 都是咱们这 个对 热爱上。 玉博哥哥呢，等会儿呢可以跟你一起稍微合作一下。 好，可以。 这个是临时加的。 是我临时加的。 你这 得听女主播的话。 还好我之前对志向树有那么一点点的了解。 嗯， 我会念前几句。我念的念完了以后，然后你就接我好不好？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够念到第几句。 嗯， 好， 对，因为我现在手里没有稿子。这个一梦总是给我加难题，好吧？ 好期待。 好，那咱们要不然就先来志向树。 对。 好，我觉得咱们这个浪了里个浪好像太潇洒了。 浪个里个浪， 可以把他的这个音乐调下来。今天先给大家带来一首志向树。 好的。 希望在车上和观看我们朋友的朋友们啊。 观看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 友 们， 希望你们能够静下心来享受这首《志向树》。 是的，希望大家喜欢。嗯， 好。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像冰冷的源泉，借我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 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 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 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坚持的身躯，更爱你坚实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哇哦， 嗯，我能听出他的一些态度， 还不错。 什么态度呢？就是 听一下玉博老师指点啊。 不， 好好好， 就是他非常迫切的想找到一位找到一位伴侣 交友 对，我特别喜欢你刚才读的最后一句，虽然说稍微有一点卡顿，就是不仅爱你坚持的 位置， 坚持的位置，还爱你足下的土地。 对， 土地 这句话你怎么理解呢？我想问一下。 嗯，这个怎么理解？ 嗯， 就是爱一个人就是爱他的全部，爱屋及乌的那种意思， 是吗？这是你的理解。 我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爱之初体验嘛，对吧？ 嗯， 因为他现在还 没有 真正的，因为他是马上要进入大学，对大学的恋爱 刚高中 充满憧憬 的一个小伙子， 对吧？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爱情里面有一段飞蛾扑火的时期， 是的。 所以说，在他看来，整首诗的基调可能就是在 很憧憬， 哎，他很憧憬，并且在他的言语中，我能感觉到他确实对大学生活中可能会有这方面的期待，是不是？ 是， 对吧？但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也不得不给你一些小小的提醒。其实在大学生活这一段非常美满的青春时光里，你可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各种不同的类型的女孩。 嗯， 而有些女孩呢，就是我想跟你说的，就是永远不要把女孩说的话表面意思理解成你以为的意思，因为女孩总会就是有很多的背后的意思。 嗯， 举个例子啊。 嗯，举一个例子，我还没太听明白。 就是你看啊，女孩说她开心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不开心 啊。对对对，有时候 对对 特别爱口是心非。 对，女孩为什么说女人心海底针呢？ 对， 就是因为她们可能会口是心非。 对 哦，伊梦姐也是这种吗？ 嗯，对，我是典型的。 伊梦姐就是平常就是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就是亲身的经历，就是你的前任或者说是前前任确实不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思。 啊，就比如说，就是我觉得男生会犯一个通病吧， 嗯， 就是比如说像玩游戏这种， 嗯， 确实是，哎，我很烦，我真的很烦， 特别讨厌玩游戏。 但是吧，你也。就是我也不会就是强加的让他不玩， 嗯， 不会让他彻底不玩。然后有时候到晚上的时候就很想让他陪我聊天， 嗯，哦， 就很想让他陪我聊天。 可是游戏在跟 你抢的。但是有的时候他说哎呀，媳妇儿或者是媳妇儿那个不行， 一看就东北的样 子。哎，媳妇儿怎么我不行，我就再打一把或者是怎么样 啊？ 那个，然后我就会说嗯好的，那你先睡，那我就先睡了。 哦，但其实这个时候其实 典型的这种例子。 但是我像一些直男就会觉得哇太好了，这媳妇儿真懂事儿。 哎，对， 他就睡觉了，那我就可以踏踏实实的打游戏了。 对， 结果打完了以后发现发了一条什么朋友圈。哎，就是发现那种， 我懂了， 就是发现哇，原来没有睡，就是， 嗯， 也不知道他跟谁聊了， 对对对对， 是吧？所以说啊，林茂提醒你一下，女人呢有时候往往会口是心非， 这个太可怕了。恰好我也打游戏， 哎，我听说啊，林茂好像是很喜欢打王者荣耀， 啊， 这个 哎。近期的所有嘉宾只要进来说我喜欢干嘛，不管是男生女生总会加一下王者荣耀。 哎，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啊，这样就不会出现那种就女孩等男生了可以一起打吗？ 啊，对啊，我也觉得。 对对， 嗯， 哎，林茂，就是假如咱们假设一种情况啊， 嗯， 就像你一梦姐姐刚才说的啊，假如说你未来真的找到了一个你心仪的伴侣，但是呢游戏又是你就是平常可能说是生活中一种小习惯，比如说每天打一个小时觉得心情舒爽， 对对对， 啊，对吧，发泄了自己的情绪，但这个时候 习惯了， 啊，万一你的女朋友跟你说啊，你这个时候你正开了一把游戏，而且正在排位，排位哦， 正在排位， 正在排位， 嗯， 一个电话打过来了，你怎么办？ 这 是挂了还是接？你要是接的话，我就敢保证你就坑了队友了， 对 吧？ 这也得接呀，这也得接呀， 哎。不错， 说是这么说， 就是你没有遇到情况的时候都这么说。 对，啊， 你有时候一看，哎哇，来个电话都不来不及看是谁，然后就 对，赶紧挂了。 你要知道一个事情， 哎， 就是我们的手机如果是通话的时候呢， 嗯， 它四 G 网会变成二 G 网， 但是打游戏的时候一般都用 WiFi 嘛，嗯，WiFi 可以一边接电话一边的玩游戏，你知道吗？ 哎， 是经验之谈， 真坏。 或者还有一个办法， 嗯， 就是因为现在我知道很多人都用电脑上微信， 对， 手机打游戏。 看到微信的时候用电脑回， 嗯， 然后手里游戏可以不用， 然后手机可以开飞行模式吗？ 不是，你这好像是在给广大的这个游戏爱好者出招，就是以后让他们怎么不接女朋友电话是吗？我跟你讲，咱们这个节目要播出以后，那很多女性观众就要投诉我们了， 投诉我了该。 不是，手机开了飞行，他也玩不了游戏啊。 对啊， 连 WiFi 啊。 手机开的飞行模式怎么连 WiFi？、 哦、是不可以的。哦，对，我有点脑子短路了。 好，反正不管怎么说呢，因为现在《王者荣耀》这个游戏受到了很多人的诟病， 同时也受到了质疑。 哎，质疑为什么？因为觉得玩游戏是为了开心的嘛。 全民现在都已经因为前几天有一个导播老师说，他一个同事啊还是朋友，在这个他的算是宿舍里面，连着三天三夜不睡觉玩《王者荣耀》。 三天三夜 ， 那这个健身体怎么办？ 嗯，所以就是这个东西还是要适可而止。我觉得 真的就是前几天我看到人民网发了一篇文章评论，就说《王者荣耀》这个游戏啊，就是我们玩游戏是干嘛的？林茂问你，玩游戏是干嘛的？ 为了这个放松一下， 哎，对。可是你发现你玩了《王者荣耀》之后，你真的是放松和开心吗？比如说你输了几把之后， 输了之后 很闹心是吗？ 啊，对。 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游戏啊，不止王者荣耀这一个游戏啊，我们只是就是举个例子而已啊，就是你玩完以后吧，你可能会心情变得更糟 啊，对， 尤其是在连跪了十七把之后 啊，这个事情说的我真的非常难过。我确实因为我也在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确实很有魅力。它的魅力在哪儿呢？就是在于它可以和你的同伴 对 一起去享受杀敌的过程， 是 对吧？配合的默契就跟打篮球一样， 没错。 只不过他把这个行动画在这个电子屏幕之上， 是是是，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游戏的乐趣在于此。但是我觉得胜负其实可能倒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嗯， 对， 尤其是因为这个排位这个限制导致。是了，赢了加一颗星，输了掉一颗星，还有一个段位的区别， 嗯， 可能会让你在这个心理满足上， 嗯， 对，感觉哇，我打上了王者， 对， 好厉害。 所以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换一个心态，我现在心态，我觉得我摆得特别正， 特别正， 只要跟朋友们一起玩， 嗯， 对吧？我们经常都会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六个人， 嗯， 特别爱玩这个游戏， 嗯， 结果呢，我们三三对战，谁输了都不爱， 啊， 然后输了以后，哎，再换一下， 对对对， 换一下队伍，我这样的话还是挺能够真的达到起到游戏的这种缓解的作用， 嗯， 对吧？ 对， 还有一个最好的办法，比如说我跟我的小朋友之间啊，比如说在某一些地方产生了意见的分歧，有一些闹闹小小别扭什么的时候， 嗯， 哎，咱们口头上不吵架， 嗯。 也不动手，王者荣耀咱们单挑一把。 其实以后连帽交女朋友了，也可以用这个王者荣耀，两个人一起。 你是想把你的女朋友也带到坑里吗？ 然后那一宿就不用睡了，不玩了。 哎，所以说游戏真的是要适可而止， 适可而止。 游戏是一个娱乐设施，它不是一个给你添加烦恼的 负担的， 还是摆平心态， 嗯， 对吧？所以说咱们今天也是提醒了林茂两点。 对 吧？提醒两点，歇了挺长时间了哈，该再唱首歌了。 对，给我们唱一首歌吧。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 对，嗯，天高地厚， 天高 哇，这个是一个非常飙高音的一个歌曲， 很高哎。 我 你要放开啊，林茂， 我飙不到那个。 这首歌是谁是原唱来着？好像是 阿信。 哦，阿信， 信乐团的吧？ 信乐团嘛，嗯。 哇，你真是胆大， 你很厉害。 对，但是咱们这个直播间这个， 但是我相信就是。很多现在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可能会看到这个林茂，长得呢，就是其实五官还是蛮清秀的。但是我今天还见他，我说你应该减减肥。 嗯，他要减肥一定会非常帅， 非常帅气，因为五官确实是很好看。 对，说胖子都是潜力股。 浓眉这不是大眼，是中等眼，就是男生这种眼睛很有魅力。 小而聚焦。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大而无神就没用了，我跟你讲。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比如像我这样大而无神，哎呦，实在是不好意思， 你真是不要脸了。 好吧，好吧。 好，那林茂接下来就给我们带来一首信乐团的歌曲，叫《 天高地厚》， 嗯，希望大家喜欢。 好， 可以唱了，林茂。 嗯， 这个没有音乐啊？ 没有音乐，就是考验你实力的时候到了。 对啊，我的天哪，这个唱不好怎么办？ 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喜欢你唱不好的样子。 对， 越真实越好，这样咱们节目就不是还音吗？ 对对，好吧，好吧。 嗯，来吧，嗯， 紧张， 是， 来吧，嗯， 你累了没有？可否伸出双手？想拥抱，怎能握着拳头？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还有很多明天要走。 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歌。跑调了，跑调了。 没事没事，我觉得你可以到这儿就结束了。 跑得太远了，这个 让咱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不要走开。 我发现还是要有音乐的、 所以说你还到此为止好了， 太可怕了。 我好像一个调我都没听出来哎。 是那个一梦真的他当时在咱们节目上唱过歌吗？ 那是唱过歌的， 真的唱过。 以前有音乐， 所以说可能哎，以后咱们把唱歌这个环节啊、省掉，要不然真的找不到对象， 太尴尬了这样。 没有，可能如果真的喜欢他，还觉得他这样比较可爱。 我觉得啊，唱歌嘛，我有时候真的不听你跑不跑调，我只听你用不用心。 是，我觉得唱歌这个东西不一定就是我必须要发音，要多么的标准。 从视听感觉上来讲，如果你以他为职业的话还是要好、 那倒是但是平时的话就是消遣嘛，就是开心就唱两句嘛，音乐嘛。 我们也是希望啊，林茂这个稚嫩的嗓音包括他的这种就是很可爱的表达呢，能够赢得您的欢心、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说其实咱们今天林茂来到这次节目已经是第二次了、你觉得和第一次来有什么区别吗？ 第一次啊，咱们这首先换了一个演播厅啊， 哇， 这个演播厅大了很多， 又给我们做宣传了，谢谢。 然后感觉，问的问题活跃了很多， 可能是因为我在 啊，对，可能是因为他在， 可能是因为 开个玩笑，开玩笑啊， 这个哥哥话很多， 嗯， 话很多，能接住很多的问题，然后还有第一期的时候我还记得。他最后连问了我十个问题 哦，快问快答、 是有这个环节的， 因为大家你第一次来这个节目，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你，但是你这次来呢，可能大家已经对你有一些细微的这个了解了， 这会好很多了， 是吧？ 对， 所以说在这里呢，我其实还想再问你一个问题， 嗯， 就是马上你要步入大学生活了嘛？ 对， 你对大学生活中最憧憬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嗯， 最憧憬的吧？ 对， 我说实话还是那种啊。舍友们， 哎， 就是哎， 友情是吗？ 对，这个所有的关于大学的这种好的方面，几乎看这个微博上啊，还有这个就各种论坛上面，都在报自己大学生活，离不开舍友们，真的。 他经常玩微博，哇， 经常玩。 那你在专业方面有没有想到？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提升吗？ 专业方面的目标啊，这个我想参加一些比赛啊， 什么比赛？什么类型的比赛？ 肯定有朗诵类的呀， 啊， 朗诵类的， 像夏青杯、七月节这样的。 七月节，对啊，七月节能上吗？ 七月节，这可是 我觉得 王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们的王玉博主播呢，可是两届七月节的七月奖的得主 哦，大神在这里， 对对对， 大神真的是在这里。 可以，咱们这个咱们就略过啊。只要你喜欢你的东西，你就可以大胆去追求。因为面临大学生活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你可能因为自己不够自信，因为你看师哥师姐可能会哇，感觉他们在聚光灯下比较高大。 对， 但是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有一种信念，就是说我有一天我也可以站到这个舞台上。 对， 是 对， 我有 一定要有自信，一定要有自信，相信自己。 对，所以说我觉得，无论到任何场合。因为就是像你现在学的这个专业，站在舞台上，你就要觉得自己是最帅的。 对， 即使他们确实很帅啊，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信心的话，那你可能真的就是你打败不了自己的话，你也无法征服你的观众。 是的，没错。 从心土，从心出发， 对， 对吧？用一个很土的话，就是什么"用心吐字，用爱归音"， 对，用心吐字，用爱归音，没错。 相信你在学习过程中，很多人也跟你说过这种话， 对，经常有，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这个节目也快要到尾声了。我们也是在此呢，真的真诚希望我们的林茂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找到一位这个兴趣相投的朋友。 是的，伙伴，然后或者是伴侣。 对，没错。所以说也是希望在节目的最后两分钟之内啊，希望林茂能够公布一个你的联系方式， 对， 这样也方便各位这个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能够联系到你。 是的， 公布一个联系方式啊， 对。 邮箱、微信、QQ 都可以选择。 王者荣耀的账号， 找一个游戏玩家。 这样吧，公布一下你的微博吧，好吗？ 微博，微博就直接搜名字，搜我的名字，搜"晋林茂"就可以搜到我。 哪个晋字？ 晋东的晋嘛， 晋东的晋， 这个大家都知道。 搜索那个 晋东的晋，树林的林， 对，茂盛嘛， 茂盛的茂， 对， 茂盛 的 林 就可以搜到我了。 也希望您在未来的生活，大学生活中展翅高飞， 没错， 一展雄浑。 祝福你，我们祝福你。 好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博虎点秋香，我是玉博，他是一梦啊。 啊，我是一梦，你不用你说。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就是我们的 漫游嗨翻天， 希望大家 持续关注。 对。 对持续的关注。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没错，拜 拜 拜 拜。 面对他就像一只大气球，看上去长长着脚手，手轻轻一碰他就哭。当被冲破他伤口，只想做一头白犀牛，守卫着深深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风中突然传来谁的歌，让伤要跟着一起唱，唱一句下一句的会只会这一句。喊着一个人他的特色的生活，世界。